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视节目啊，叫王牌对王牌，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叫王牌对王牌。在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王牌对王牌。怎么个王牌对王牌呢？来说应该叫两套书吧，一套书呢就是罗马人的故事，另外一套书啊是文艺复兴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王牌对王牌的主角这两套书。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啊一位对这套书特别熟悉的，既是编辑，然后自己也特别爱看书，其实在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爱看书，不再多说了，他就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逍遥。你好，逍遥。 刘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逍遥，自己都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啊？ 我个人来说可能会看多一些思想类的、社会类的和哲学类的书吧。 嗯，那么在中信出版社，其实你做的书呢，更多的是历史书、还有科普书和哲学书。 是的，是的， 跟你喜欢看的书有一点点重叠，但是大部分可不重叠。 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也就是爱看书的人，都是希望有一些探索未知的东西吧。 说到了历史书啊，我想最近几年啊，逍遥还有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最近几年其实历史书大热。 是的。 不仅仅是那种纯粹的历史书，就包括像那些跨界的历史书啊， 对对， 就真的是特别多、特别丰富。那我想呢，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就捋捋，从2015年到最近吧，你看像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 对， 这应该是一。都我觉得是包含万象的一本书，但是它也是历史书，还有包括同样也是中国中信出版社的《文明史》，布罗代尔的，去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出版50周年的，对吧？ 对对 啊，然后像甲骨文的系列的，比如《地中海的故事》啊，还有二战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有很多的历史书。我觉得现在的历史书真的是越出越精彩，而很多朋友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写历史书的对作者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对，是的，现在历史书比较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叙述性历史。 嗯， 这种历史就是不像过去传统的这种学术性的写历史，而是要有这个叙述技巧，把这个读者们带入到一种情境中，带入到一种故事的叙述中，而且它的这个题材里面的元素都是绝对真实、绝对有史实根据的这种书，所以这种书它的历史性非常强，而且阅读感受体验也非常好。 哎，我们来说一说吧，在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不管您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还是上高中，那可能大家谈到的历史都是告诉你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你去看吧，最近几年的历史书你翻开以后啊，我觉得编剧都特别省事，就直接能拍成好莱坞大片了。 对，是，这就是叙述性历史的一种好处。 那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是有两套书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罗马人的故事和文艺复兴的故事。那么他们的作为新的历史书的特色，除了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种叙事性特别强以外，还有哪些的特色，简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这一套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于它作者自身写作的一个特点造成的，就是作者岩野七生他是一个日本人，但是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所以这样就是使得他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兼具了两种 特质。第一种特质是日本人写历史的那种细致 啊，那纠结，那较真儿， 就是包括一些很多细节，历史上的细节，比如这罗马人的故事里，他就很详细的技术性的去解释，比如罗马的道路是怎么修的，第一层铺什么，第二层铺什么，第三层铺什么，这非常有日本人的这个写史的特色。 嗯， 但是同时他还有欧美人在叙事时的那种大气。 哎，毕竟他在这个意大利生活嘛，就是以前的罗马帝国的很重要的一块领土。 是的， 嗯，所以罗马精神在他身上也会有非常多的体现。 是，他应该是一个日本人的精神和罗马人的精神的一个结合体，非常有趣的一个作者。 那接下来啊，逍遥问题就又来了啊。很多朋友啊，其实是读了不少的日本人写的书，但是他们在读日本人写的书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哦，这个书是日本人写的。但是我想，不少的朋友在看过罗马人的故事也好，还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另外的这个王牌文艺复兴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哎，如果不是特别说明的话，不会觉得他是日本人写的。 对， 你说到底是因为岩野七生的这种特质让他这个文字产生了这样的特点呢，还是说翻译的特色然后让大家没有去注意到他是日本人写的书呢？ 这个当然他本身这一个特质是一方面， 嗯， 但是就是在我们做这套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翻译上把关。包括日语它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倒装现象，如果直译的话， 嗯， 会这个倒装非常严重， 而且还特别长的一句话。 对，是的，是， 嗯， 中间的这个句逗啊点段是非常奇怪的。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就是我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翻译对于翻译作品，它不仅仅是对一个原作作品的换语言的重现，而应该是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创造。所以在这个语序上以及一些语言习惯上，我们对这个译稿进行了这个很大功夫的调整，所以使得中国的读者在读这套书的时候这个体验非常好。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本书大家读起来一种感受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不应该叫感受，叫问题。你看说到了罗马也好，或者说说到了这个文艺复兴也好啊，其实在欧美国家研究罗马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学者是非常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这一套书啊给了大家这么多的好的感受？那我想要论专业的话，应该他没有人家欧美，或者说没有人家罗马人研究的自己的更加的这种透彻啊，或者说更加的深入。那么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书看起来挺有趣的，挺好玩的，而且讲的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呢？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就是需要区分两种概念。 嗯， 就是说之前我刚才说的这个叙述性历史，它相对的概念就是学术性的历史。 嗯， 那么这两种这个写书的题材就对应两种人，一种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另一种人我们只能叫做历史作家。 哦，那我想想啊，如果能放到历史学家的这个范畴当中的话，应该是布罗代尔。 对，是的。 那岩野七生就是历史 作 家。 对，是的。 啊，就是一个是专业的人士写历史，另外一个是他热爱历史， 也可能是专业。对，有的人也是专业人士，然后， 嗯， 但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有， 嗯， 特别是岩野七生，他对罗马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热爱。他甚至直言不讳的说：“我爱凯撒。”就是这样，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说这么一句话。然后，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当然他会尊重这个历史材料，在这个书后的这个引述文件里面也会，就是引文里面也会提到他选取了多少那个过去的著作、现在的著作、新研究的成果等等，他都会把这个融进来。但是他在写这个书里有一种对这个罗马和对罗马当时执政者、罗马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大家看起来非常的激动，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问题又有来了啊， 嗯， 因为大家喜欢历史书，不仅仅是因为现在历史书特别流行，还有很多朋友啊其实想了解当时的那个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岩野七生他对罗马如此的热爱，所以我们大家通过他的书能够看到的是真实的罗马吗？还是说已经是加了他个人注解的罗马了呢？ 这个就是也是这本书一个值得读的地方，就是岩野七生他虽然爱，比如说他爱凯撒，但是他在写凯撒的时候并不是一味的这种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脑残粉的这种感觉，他反而他会更加要求自己中立的去写凯撒，他会不仅仅去引述一些对于支持凯撒人的留下来的记录， 同时也会留下一，就是在里面使用一些当时凯撒的政敌他的对手写下的对凯撒的评述，这样就使得他的这个论述非常的公正。 哎，逍遥，咱们前面说到了很多普通人读起来这样的两套书的一些感受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岩野七生，还有另外一位日本人也写了很多欧美的历史的书，那就是中野京子。 嗯， 那中信出版社也出过很多中野京子的书。那么怎么看待这两个人他们描写的，比如罗马也好，比如希腊也好，比如欧美也好呢？ 从这一点上，就是首先有一个区别，就是中野京子他是一个从艺术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位作家。 嗯， 他的就是不像岩野七生，他会选一个时代，选一个国家去描述，反而中野京子会在一个比如说一幅油画里面去寻找这幅油画所代表的历史。 哎， 所以从这一点上，就是中野京子他是既可以看又可以读的这么一种作者。 或者我其实觉得中野京子他和岩野七生比起来，他更像一位日本的作家，因为在他的书的当中啊，很多小的细节，比如说一幅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贵族用什么样的餐具，人家就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仪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礼仪啊。但是呢，和岩野七生比起来，他的细节记录的就更多一些，但是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框架，我个人认为啊，岩野七生比他的要更加的强一些，来的感受更加深刻一些。 对，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也是有差异，岩野七生是更老一代的这个作家，包括应该是比中野京子大概年长30多岁吧，所以这个时代的不同也造就两人的这个兴趣的不同。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罗马人的故事》和《文艺复兴的故事》这样的两套书。有朋友说了，这是王牌对王牌。在我们以往做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书的内容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但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们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这样的两套书的内容，因为这两套书的书名已经把他们的内容都说过了。但是呢，我们在前面呢说过了这样的一些书的特色之后，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两套书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让听众，让尤其是一些没有读过这样的两套书的听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让大家特别详细的能够感受到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两套书的他们的特色。那先来简单说一说这两套书他们都讲了什么，从罗马人的故事开始吧，这是最早发行出版的。 对， 是吧？文艺复兴的故事是晚一点的。 对，文艺复兴是我们最近展开的一个系列。 嗯， 就是从这个罗马人的故事，应该说罗马人的故事从一开始开篇的时候就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在当时这个欧洲的时候，罗马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共同体它并不是最优秀的，他从各方面，比如说罗马人的智力肯定是不及同时代的希腊人，体力又不及这凯尔特人和高卢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法国那一代的人，而技术呢又不及伊特鲁里亚人，这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当时的技术民族，就他们掌握了很多先进技术。 嗯， 而经济又不及迦太基人，迦太基在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入海口，他既有耕地又可以做航运贸易，所以非常的有钱。这个但是呢， 你瞅你把他们给批评的。 对对，就是真的，罗马人真的在当时，如果 这是岩野七生写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 他这是典型的用的是欲擒故纵的方法。 是的，是的。 其实为了表扬人家，但是先批评一通哈。 对，这就表扬这马上就来了，就是所以就说，但如果罗马人从本身的素质来说是这么差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么多人、这么多民族、这么多共同体里面，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大业，而且建立一个？就是相对来说长期维护的一个巨大的文明圈，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罗马人的故事实际上要给读者的这么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在书中明确的表达了吗？ 对，是的，是的。这个岩野七生很明确的就是告诉大家罗马人为什么他会强大。实际上我总结了一下，这里有罗马人的三个秘密，就是他如何强大的这三个秘密。 嗯， 但是这个说三个秘密之前，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罗马，就是它大概这个 这个帝国、这个共和国它是如何的这个成长和如何的衰亡的。 好，那我们得从公元前好几百年说起，然后还得说到公元之后的一千多年。 对，是的， 上下两千年了。 对，甚至 两千多年了。 应该是两千多年，就是从这个罗马的起源来说，就是现在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罗马的起源和当时比它更早的一个文明圈，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特洛伊文明，和这个文明有关系。就是当年包括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特洛伊， 那木马不是吗？ 对对对， 就是怎么想攻败一个城呢？ 对对， 就把一匹特别大的马给放到城里面，里面都是士兵， 是的， 然后半夜出来就里应外合。 对对、 嗯、 这个当时特洛伊这个城市是当时这个地中海世界里面的一个宝石，相当于它既文明又富庶，是这么一个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这么一个文明。 嗯， 当然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希腊文明圈将他的触手触及到了这个特洛伊，以及和特洛伊进行了一个战争。 哎呀，逍遥，你知道吗？谈到了这古罗马和古希腊呀，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中国人啊听起来有的时候一团露水雾水，而且一团糟的这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挨着地理位置啊，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但是它真的是不是很远。另外他们的文明有很多地方还是重合的， 对， 而且他们的存在时间有一段时间还是重合的。 对， 所以刚才你其实咱们开始挺清晰的，一直说罗马，刚才你说进了一个希腊，那咱们把希腊和罗马的这个关系也简单说一说吧，方便听众朋友介绍的收听。谁让你提起来希腊这个事儿呢？就必须要解释。 对，可以，这个没问题。就是希腊应该说它是比罗马更早成立的一个文明。 嗯， 应该是在罗马的，相当于我们如果拿一个人来比喻的，罗马在婴幼儿的时候，希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嗯，没错。 嗯，所以希腊是罗马的一个老师。 嗯， 而且罗马的很多制度、文化，包括拉丁语的一些这个语言上和希腊语的古希腊语的这个语言也是非常接近的，甚至于他们的文化、制度，还有这个神邸。这些都是就是罗马在建立自己的这个规章制度啊，建立自己共同体的这个过程中借鉴了很多希腊的这个文明的元素。 嗯， 当然刚才说了时间，说了这个两者的关系，从地点上来说这两个应该也算是近邻吧。 嗯， 应该是从希腊，如果咱们把这个画一个圆，把它看作是一个地中海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表盘，比如说每个人的表盘、 嗯、啊，这比较容易。 对对，就是如果把这个 太方便了， 把这个表盘想象成地中海、 嗯、 那么希腊就大概在12点或者1点的这个方位这儿。 哎，差不多就是希腊半岛这附近。 对对， 嗯嗯。 而罗马呢要比希腊更靠近西边，所以也就是差不多10点、11点的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意大利半岛这附近。 对，是的，是的， 嗯， 两个文明都是以一个那个半岛作为它的这个起源，而且都是接近海岸、 嗯， 而且接近水，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文明起源里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一定要接近水，它的这个文明才能起源起来。 但是啊，虽然这两个文明都接近水，不过给大家啊，不仅仅是中国人，包括给全世界人的感受都是啊，这个意大利人和这个希腊人比较起来，意大利人他更加彪悍，那希腊人呢更加典雅一些。虽然是同样的地中海，同样都挨着水，但是给人的感受其实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对，这个可能这个和我们中国也差不多有这种现象，这个从来都是西边的民族或者这个部落往东边打，所以就比如说秦它一定是往中原进发的。 对呀、啊、对呀、 啊、对呀、啊、这个、 哎、 这个、 为什么这历史如此相似？ 就是从总体上世界史上来说都是从很多文明啊都是从西往东打，从北往南打，就是包括这个罗马后来也是日耳曼人的入侵，也是从北向南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你看我们说到了秦，说到了秦朝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时候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这个幅员没有，就是整个的地理面积没有中原广阔，这个物产也没有中原丰富，如果它不自强自大的话，只有被吞并的一个结果。可是咱们看这个罗马和希腊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是首先希腊起步比较早。 嗯， 但是呢，实际上，但是希腊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于地中海的这个贸易控制来说，没有罗马强。 那当然了， 对， 罗马是帝国，它是一个这个民主国家。 就是从没有成为帝国之前，就是由于罗马更靠近这个地中海和海洋的这个出海口， 嗯， 所以它的这个贸易路线上应该会比希腊可以控制的更多，这是一点。 嗯， 另外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希腊我们当然说希腊，我们现在只是说它是一个范称，但是实际上希腊是从来没有就是特别明确的统一成一个共同体，他们是城邦制的，就是雅典是雅典，斯巴达是斯巴达，马其顿是马其顿。我们 甚至到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主神，还有每一个城邦自己的其他的众多的小神。 对，政治制度也不一样。虽然他们有一个希腊半岛的这么，就相当于现在的所谓的什么战略联席会议啊这种类似，但是这都是所谓的框架协议。我们都知道，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用的，有事儿的时候也许联合这样。 我们更需要那种非常细节的协议。 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点，就是希腊文明没有发展成帝国，它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渐渐的被这个时代的脚步所这个踩下去了。 主要是它的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不强，嗯， 对， 所以导致了它这个可持续性也不强。 对，是的，因为差异太大了。 嗯，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谈到这个罗马的故事的时候，中间打了一个岔，说到了这个希腊。不知道刚才这样潇潇的解释啊，大家对罗马和希腊有没有了一个具体的区别的感受？那我们继续回来要说到罗马了。 对，就是刚才说到罗马的这个起源，就是当时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非常的惨烈。当然到最后就和流沙说的一样，那个希腊联军用一个木马攻破了特洛伊的城门， 嗯， 那么这个时候特洛伊的皇族几乎都是被杀光了的，整个特洛伊的宫殿和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一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就是当时特洛伊王的女婿。但是有一种传说，就是认为这个特洛伊王的女婿，他带着家眷逃离了特洛伊，来到了这个意大利半岛，在这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的部落。 嗯， 那么这个就普遍被认为是这个就是罗马的一个起源。 嗯， 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它。但是从这个建立之后，一直到罗马的真正的建国中间又隔了大概三四百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真正建国应该可以追溯到公元753年，也就是罗穆斯和这个瑞摩斯两兄弟真正的建立起罗马国，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罗马真正的起源。 为什么逍遥在你说到这两兄弟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的都是罗马诸神的感受？ 对，因为可能这个名字就有点希腊化，因为希腊它的这个音节的尾都是斯啊，什么这个啊呀，这个因为它希腊语的这个最后这个字母一般都是一个这个阿尔法或者一个那个西格玛之类的这种东西。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年代啊，公元前753年。 对对。 我们普通或者说通常认为的罗马时代已经开启了。 对，这个时候罗马真正的作为一个国家成立了。 嗯。 但是这个初期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罗穆斯和这个瑞摩斯两兄弟。 好了，再一次感谢啊，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专业人士啊，逍遥的详细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你是三月过客，假装清澈，你是星辰满天不似烟火，你是廖桥的夜。